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53集，不仅是阿布拉杜，今天大家得到的信息实在太多了。这一次，所有玩家都各自思索着。良久，李夏先开口说：“ 确认一下，那个女黑人真的死了吗？” 白人老头抬头看向他：“如果是昨天的那具尸体，我确定死了。你们也都检查过，她确实死了。 但是她的尸体不见了。” 欧洲女玩家丽娜冷笑一声：“ 哼，所以呢，你是怀疑尸体自己长腿跑了？” 短发女人不屑地看了一眼在座的所有玩家，她声音冷漠：“ 你们之中有人偷走了那具尸体，她确实是死了，即使她有障眼法，也不可能瞒过黑塔。” 唐默悄悄地看了这女人一眼，他们想到一起去了。在发现女黑人的尸体消失后，唐默的第一反应也是障眼法。在暴风雪山庄模式的推理小说中，经常会让凶手假意死亡逃脱嫌疑。在场的17个人都是全球最强大的高级玩家，谁也不知道对方拥有什么异能。如果那个女黑人的异能是让自己陷入假死状态，蒙骗了其他人也不是不可能。但这个念头一出现，就被唐默否决了。他在椅背上的名字被黑塔划掉了，属于他的木偶也摔成了碎片。而且游戏规则第7条，每个白天的最后一分钟，所有人可行使投票权。顿了顿，唐默继续说：“如果他没有死，黑塔一定会在他的位子上更新一张新的白票。但是黑塔没有，因为他已经死了。假死的可能被排除，那只剩下一种可能。”白若瑶说：“ 杀了两个玩家还不够，还偷走了一具尸体，有点意思哦。” 穆回雪敲敲桌子：“ 所以怪物为什么要偷走那个女人的尸体？又或者说为什么要在第二天晚上才偷走尸体？在他杀死那个女人后，他完全可以直接把尸体藏起来。偷走尸体的原因是什么？他想从中得到什么？” 这个问题没有人能解答。傅文铎说：“ 可以等第二天看看，今天那两具尸体会不会消失。” 白若瑶笑嘻嘻地歪了头：“ 所以问题来了，昨天晚上有资格出门的三个玩家已经死了两个，还有一个呢，是谁呢？” 到这个时候，仅存的14人每个人都有了嫌疑。唐默确定华夏的7人中，除了他不熟悉的李夏，其余6人肯定不是黑塔怪物。同时他们没有杀害玩家的理由，所以杀人的肯定是剩下来的8人。诡谲阴冷的东南亚玩家，沉默寡言的东亚玩家，似乎是队友的两个欧洲玩家，白人老头美国玩家，是队友的两个美国男性玩家，还有华夏玩家李夏。这8人里每个人都有嫌疑。正常而言，老人的身体素质是不如年轻人的，女性的身体素质也不如男性。在异能受限制的情况下，想要一次性杀了两个强大的男性玩家，女性和老人都无法做到。唐默的视线对准5男性玩家，这时一个美国玩家开口说：“ 达维安德斯，其实我听说过他，他是美国2区的纽约人，他的异能类似于镜面反射，我不清楚详细的，但他的异能是战斗型异能，即使受了限制也不可能这么简单的被人杀死，他实力很强。” 唐默看向他，他记得这个玩家叫贝尔福斯克。另一个美国玩家开口说：“ 而且是一次性杀了2个玩家， 凶手的实力绝对极强。这是美国玩家约翰·布鲁斯，这两人是队友。傅文铎看向安德烈， 那个俄罗斯玩家你知道吗？ 安德烈摇摇头， 不认识。 虽说不知道那个俄罗斯玩家的异能，但很明显就对方一身强壮的肌肉能看得出来，这也是一个体能很强的玩家。白人老头忽然开口， 虽然我们不知道互相的实力以及异能，但是有件事我想大家是知道的。全球第一个通关公塔游戏的华夏玩家傅文铎，第一个通关困难模式的玩家唐默，还有世界排行榜第一名木回雪，以及第一个通关五层的丽娜、乔普霍斯和唐德塞维克。 老头声音平静， 高级玩家之中也有实力高低之分，因为战斗能力强不代表就能通关游戏。你们五个人可以说是这座城堡里最厉害的玩家。 李夏补充说， 还可以加上他，他看上去就是个比较靠武力攻塔的玩家。 他指着安德烈。东南亚玩家开口了， 一共六个人。 老头说， 不错，这六个人是最有实力一次性杀了那两个玩家的人。 掌声骤然响起，众人看向鼓掌的人。白若瑶笑道， 哈哈哈，精彩，这个推理可以，反正排除异己一定没有坏处。不过你们这么说我可就不开心了，唐唐也能算强者。 唐默猛地意识到对方要说什么，立即斥声道，白若瑶。白若瑶捂着嘴巴偷笑道， 你们是不知道他的异能是什么哟，要是知道了他的异能，你们就会知道在异能受限的情况下，他能杀死一个玩家就很费力，杀死两个玩家那根本不可能呀。 唐默直接出手攻向白若瑶，比他更快的是傅文铎翻手拔出一把枪抵在白若瑶的脑后。白若瑶无辜地举起双手， 我说错了吗？ 唐默眯起眼睛看着娃娃脸青年，片刻后他按住傅文铎的手，傅文铎收起了枪。他转过头看向那几个神色各异的玩家，神色淡定， 所以现在你们可以猜测，我的同伴是不小心透露了只要封锁住我的异能我就是个废物这个信息，还是我们在演戏。希望你们认为封掉我的异能后，如果再出现死人就肯定不是我杀的，洗清我的嫌疑。 唐默嘴角勾起， 所以你们猜是哪一个呢？ 第三个白天结束，白若瑶在纸上写下乔治·安索尼那个白人老头的名字，其余玩家也在纸上各自写了名字。众人回到房间，在房门关上的那一刻，唐默抬手握拳狠狠地砸向白若瑶。白若瑶早有防备，如他说的一样，没了异能唐默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轻松地挡住了唐默的攻击。可傅文铎一个横扫，白若瑶狼狈地向后退了两步，完全没有之前在长桌旁的镇定自若。唐默握了握自己的手指，他抬头看向白若瑶，眼神冰冷。 虽然他们没有投票投出我的异能，但是白若瑶，再有下一次你可以试试。 白若瑶靠着墙壁看着唐默和傅文铎， 我猜猜第一天被投票的是那个女黑人，因为她的话太多了。第二天是木回雪，因为她太强了。时间排行榜第一名现在被投出去的， 他转头看向傅文铎， 傅少校。 傅文铎瞥了他一眼没有否认。白若瑶笑道， 唐唐，你看我这根本就是故意的，你再怎么强他们也不会投你，他们会按照次序依次把最强大的玩家的异能封锁住。你猜下一个是谁？我觉得还不会是你哦，会是那个欧洲女人或者安德烈。 唐默对白若瑶这个人已经再无任何看法，他实在看不懂神经病的思路。 有时他觉得白若瑶的行为是有目的的，有时又觉得他压根儿就是捣乱。三人拉上被子，白若瑶正准备说话，唐默将手枪放在床头，对准了白若瑶的脑袋。白若瑶无辜地眨眨眼。 唐唐，傅少校，变态也有变态的好处，变态的脑回路有时候很不一样哦。 唐默挑眉，你承认自己是变态？白若瑶难得露出惊讶的表情， 难道你们不是这样看我的？ 傅文铎说，他只是觉得你是个神经病。 顿了顿补充说， 我也这么觉得。 白若瑶竟然感动地说， 你们居然只觉得我是神经病，没想到在你们心里我还算是有点形象的。 唐默和傅文铎无言以对。唐默心想，真他妈神经病人思维广，智障儿童欢乐多。虽然白若瑶白天的捣乱令其他玩家大致了解了唐默是一个靠异能通关游戏的玩家，但同时他们也降低了对唐默的怀疑。现在所有人的异能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这也意味着唐默杀人的能力被大幅度削弱，至少未来的两三个日夜内他们不会将重点对准唐默，而会关注傅文铎、穆回雪等人。漆黑的房间里，白若瑶令人厌烦的声音响起， 对了，你们真的觉得是黑塔怪物杀死了那三个人吗？ 唐默一愣，脑中快速地闪过某个念头，但他没有抓住那感觉。傅文铎说， 你想说什么？ 白若瑶嘻嘻笑道， 傅少校，我刚才已经说了，变态的脑回路有时候很不一样，当然这也只是我的猜测，或许他们不是被黑塔怪物杀的，是被人类杀掉的哟。比如第一天，假设我和你以及那个女黑人是可以出门的三个玩家，我故意杀掉那个女黑人，让你误以为我就是黑塔怪物。你要是蠢一点，在红票上写下我的名字，那你就失去了抢六资格。 唐默说，那第二天的两个人呢？你杀了两个。白若瑶纠正说， 唐唐，你又冤枉我，我说了我晚上没有出去过，不是我杀的。 唐默面不改色， 只是举例。 白若瑶无奈地说， 行吧，你说的话我难道还能说不吗？傅少校都要打我了呢。杀了那两个人， 声音戛然而止。唐默下意识地抬头看向白若瑶，只见漆黑的夜色中，娃娃脸青年明亮的双眼里浸着一层悠悠的神色，冷得令人心底发寒。白若瑶用带着笑意的声音理所当然地说， 杀掉别的玩家直接淘汰敌人，这不是更方便吗？ 一夜过去，唐默拉开被子，他与傅文铎确定过两人晚上都没出去，接着一起打开房门离开。就在唐默快要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他看见穆回雪站在楼梯口，低着头看向楼梯下方。唐默从没见过穆回雪这种表情，他静静地站在那儿，也不说话，只是看着。觉察到唐默的视线，他转过头，瞳光微动，嘴唇张了张，又闭上。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